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坦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嗱，好似 Regasin， 我要推介啦。即系我好朋友阿 Eugene 罗尚佩啦。今日讲古仔有冇听过？今日讲古仔咧，佢系一个咩节目咧？佢就有别于出面嘅金融节目，佢唔系教你去炒边只股啊，唔系即系佢虽然自己做股评人，佢系金融嘅专家，但佢唔系教你点样去炒股啊，唔话俾你知。喂，而家嗱，我哋睇好能源股噶，其实黄金嚟紧会跌会升，佢唔系讲呢啲嘅，佢系咧讲一啲咧。佢哋可能佢哋金融界嘅一啲嘅故事，以一啲新入行嘅人會有啲乜嘢嘅陷阱咧？即係佢係以一個咧 share 翻佢做呢行老屎忽嘅經驗嚟到講，譬如大家見到啲股評人嘅背後係點啊？呢啲古仔先至吸。 我成日都覺得咧，即係抽一啲人，人哋截錄一啲嘢出嚟剪咗出嚟咧，真係評論佢咧係好撚撲街。 嗯， 話聲聽，呢一集邊撚個嗌剪出嚟噶？ 邊個剪噶？ 邊個嗌剪出嚟噶？ 唔係我啊， 係你咩？ 係咩？ 我搞錯啊！講大話唔打嘛，你撲街！ 咁就要講下啦，話聲咧係噶，好撚老撚土啊！話聲你聽，阿傑斯唔喺度嗰集我屈鳩佢咧。 嗯。 咁梗係以事實嚟㗎啦，我梗係話係咪先？我話第二日啦，傑斯，但下一集啊，傑斯抽翻我水。 唔係嗰日你喺度喎， 我喺度啦。咁啊，以偏概全， 我哋好錯， 係一定係咁噶嘛，講真。 咁今日咧， 今日佢喺度啊嘛。 咁係即係 呢個老屎忽唔喺度， 但好正面喎。 唔係，佢講我同你都好正面㗎， 係嘛？ 係咪先？但係我攞嚟抽水啊嘛，係咪先？ 喂，你覺得好撚正面啫？ 唔撚知啦，好似好撚簡單啫。阿耀尊作為一個老屎忽，我要聽一個。金融財進做節目，我梗要聽你講 number 啦。喂，你聽你講古仔，我聽鬼師傑啦。 咁下個禮拜有冇鬼師傑啊？ 唔知啊。咁我就覺得係咁。 我就好公道嘅，我覺得我就故意特登咧留到呢個咧今日講古仔完咗，即係無謂話我呢度賣告白， 抽埋佢水。 要煎羅尚佩咧就係我阿媽嘅偶像嚟嘅， 但係咧都係我阿媽偶像， 冇錯啦。咁但係我係唔會，但費事有咩利益瓜葛啦， 有啲問題， 即係特登等個節目完咗我先播呢條聲， 即係無謂響曬賭啊嘛，又耀尊又羅尚佩唔使出嚟撈啦，係咯，係咪先？ 如果大家唔知嘅話，咁啊中午啊扭開電視機，最靚仔嗰個金融咩話嗰啲叫咩啊？ 金融財進， 金融老屎忽吹水員， 係啊，阿耀尊作為一個老屎忽，你梗係講 number 啦。我真係唔聽你講故仔啦， 睇 下鬼師傑講好好多啦，真係有曬劇情㗎嘛，鬼師傑嗰啲 幾好啊。 OK， 咁啊講返頭先隻歌仔先啦，講下 Rod Stewart 隻歌啦。隻歌其實呢就係所以同我唔係我點俾嗰四個女性嘅名字聽呢冇乜 conflict 嘅，因為呢只係呢都係一個懷念啦。因為呢隻歌嘅最後呢其實呢佢話當我今時今日老咗啦，我同啲細路仔玩緊嘅時候呢，我就諗起呢位女仔啦，17歲呢位女仔。究竟你而家喺边度呢？你搵唔搵到你心爱嘅男人呢？你有冇曾经想念过我呢？呢只歌系好正嘅。 但你都几贪心㗎喎。 呢啲 但你都几贪心㗎喎。 唔系。 人哋諗一个你諗四个你 冇。我就话 你零同咗四个 咗啦。人生有唔同嘅阶段。但你唔紧要，无论你点样，最紧要依家呢个阶段我系第一个。 啊。 我就讲唔出呢啲说话噶，咁多 系啦，你成次讲多啲，我唔会俾你讲噶。OK， 讲下上礼拜套电影啦。OK， 你好似睇咗 阿牛有睇， 好睇咗。 系啊，我想听下你嘅观感。 点解？ 某程度我唔会觉得阿耀先讲错，唔系阿杰斯讲错嘅。讲真，一套烂片，你知唔知一套青春片好最重要系乜撚嘢啊？ 系乜撚嘢？ 女咯，咪就系话冇错啦。我哋讲咗啦，上礼呢个我都提过噶，呢个礼拜。你觉得啲女嘅質素点啫？ 大佬， 系 你谂下啦，有一个叫小笔嗰个， 无 啦啦俾个车撞捻死咗。 系， 喂大佬，最靓靓嗰个啦， 系 咪先？另外一个就扮周迅嗰个叫张瑶， 懒型咁样啊，撞死嗰下咧， 懒型啊嘛。咁另外一个咧就似阿周迅叫张瑶。OK， 咁啊，成套戏抽佢水。张瑶系饰演一个咩角色咧？佢自己将喺电影里边咧，佢以前嘅男朋友佢唔要。 因為佢個男朋友由遠方嚟探佢，佢唔同佢分手，嗌走佢，死撲街嚟啦，係咪先？你呢啲咁嘅女，跟住呢條女再嫁咗一個老公，就冇咗老婆嘅，咁啊即係做人妾侍啦，或者係再婚啦，咁啊照顧兩個仔，兩個嗰個丈夫兩個仔， 仲要為錢啦， 為錢啦，哇！你咁樣嚟揾一個似周迅嘅人嚟抽佢水， 我唔覺得係邊忽似周迅喎， 張瑤有啲似㗎，你睇下張，睇下張瑤啦，因為我以前咧我成日講話叫小周迅。但而家咧，已經得三分似周迅嘅。 評論員多數有主觀嘅態度。 唔係，其實佢唔中意到位就係因為嗰條女唔似周迅。 唔係啊，啲女唔得啊。係嗱，我真係好簡單，青春片嗱，我介紹你睇啊。我們都笑壞女孩定係壞小孩咧？ 哦，哇，嗰度有波睇噶， 幾條女睇， 有波啦嗰啲嘢睇噶，我記得。 嗰條女係咩啊？ 我下禮拜我又介紹一套最近睇嘅。哇！又係好撚犀利嘅，即係你而家唔嘅，即係嗰啲又係爛片嚟㗎，即係大陸啲爛片，但係人哋爛得嚟咧，全部係 靚女。 比堅尼啊，有波睇啊，咁咪得咯。 青春片最重要嘅， 起碼我啲時間容易打發啲， 就係靚仔靚女，靚仔我唔撚。 唔係呢度真係啦，我哋 青春真係完全唔掂啊！ 我哋講緊就係趙薇嗰度致青春，因為可能有啲人唔知。 因為趙薇又同我質素唔妥啦，所以佢揾一個張瑤嚟醜化阿周迅咯。所以我一醜化佢，我就睇。首先我呢本身唔中意咧，而且靚女唔夠啊，即係睇條台灣嗰套。 但係信息咧，我想 OK， 你講完啦，女唔好嘥咁多時間。即係信息，你覺得係咪真係完全？我問，你 get 唔 get 到啲咩信息咧？ 我 get 唔到成套，咪只有趙薇先知嘅啫嘛，知佢咁樣啫嘛。 趙薇知唔知啊？真係 我唔撚都知唔知咯。佢呢一本書係一個翻譯小説嚟嘅，唔係一個小説嚟嘅。 OK， 抄翻嗰個小説。係啊，咁佢有四個女主角。嗱，我冇睇嗰個原著啦。我估計係四個女主角咧，都係巴倫士嘅份量嘅。但呢一次咧，佢揾一個嗰個女仔叫唔知咩名啦嚇， 即係成日溝仔嗰個啊嘛， 成日溝仔嗰個啦，好角色就重咗啦。 係， 喂大佬，呢個角色揾嘅咪錯咯，你揾個靚啲噶嘛，大佬。 係啊，喂，真係好撚醜嗰個真係咧，搞唔掂，冇說服力嘅直情係。 台灣嗰套咩啊？ 那些年 我都唔中意咧， 係啊， 好撚簡單。 但係人哋話有條索女啊嘛， 靚女啫。嗱，所以佢 女主角又唔多， 佢咪賣索噶，不過 算啦 ，OK 啦，你即係嗰個係 陳妍希 OK 噶， 起碼啲人可能中意先啦。 但呢件仲呢件係真 冇可能有人中意嘅。 但佢出收幾億票房，我真係覺得都做出嚟噶， 唔 係大佬， 唔係咁中國嘅票房就係咁荒謬噶嘛而家。 係即係你嗱， 唔係其實我同你真係應該拍翻套戲嘅。 梗係啦， 即我哋其實起碼二億，我哋應該收到嘅一定。 係啊，正 即二億喺大陸係俾人笑噶嘛，但係我哋夠噶啦，收二億。系咪好卵少咧？包喺呢度成个个礼拜三五人啦，系咪先？ 所以咧，即系阿杰斯，你听清楚，青春片 冇品味嘅，大佬大靓 女，唔需要品味，品你老母品。 等等先， 靓女， 你又得？ 等等先，喂，冯总啊，俾说话我哋听。 咩啊？ 佢话拍到戏啦，二亿喎， 冇所谓啊， 搞一搞佢啦，咁即系拍戏咯，好 啊， 拍 啦， 唔系我讲完啦，唔系顺便啦，喂，横掂都系唔争在，推介埋多一个又都冇人听嘅节目啦 ，OK， 例如喊将嗰啲， 冇错啦，天外有天32集，哇，寻晚我听完真系正， 边个咩嘉宾啊？ 特别嘉宾周启新，哇，真系冇得弹，咁啊，我听啊更加冇得弹，净觉得系 要上翻我哋 够皮添啊，咁啊讲翻好多夹 band 年代嘅嘢啦。即係佢間 band 房又係我間 band 房嚟嘅，當然啦，就 sell 自己。 周慧珊又開演唱會啦，咁其實咧就周慧珊我唔識㗎，我唔熟嘅。咁 <Okay. S 1> 但係另外一半咧，即係佢個演唱會另外一半咧，其實都可以講下啦，就係、是、周小軍啦。咁小軍就真係我即係老友記嚟， 又係你嘅 band 老友記嚟㗎。咁啊，我從來冇諗過小軍係會開演唱會嘅。咁 <Okay. S 1> 所以咧，即係雖然我唔會睇，咁但係希望多啲人鼓勵下佢啦。咁啊我覺得係件好事嚟嘅。咁要咁講啦。就係、是個節目真係好精彩㗎，譬如話喺個節目入面咧，探長同阿周繼新其實教大家聽音樂嘅態度啦，同埋咧就係、是、亦都認識一下即係香港其實有好多大家唔識嘅音樂人啦，包括佢有啲名有提過，譬如話呢、這個 Joey V 啦，已經過身嘅 Joey V 啦，咁咧係一個香港好出色嘅菲律賓吉他手嚟嘅，咁嗰個咧又係以前係我嘅老友記嚟嘅，咁咧就香港有好多呢啲咁嘅名字。 啊 Joey V 啊周小军呢啲咧，可能大家都好陌生嘅、嗯。但我可以话俾你听，八九十年代嘅香港嘅流行曲咧、嗯，你数埋真系冇乜边一只佢哋系冇 contribute 喺入边嘅，包括个和音啊，包括嘅入边嘅 section 啊，所有嘢。咁所以咧，我咧嗰个节目咧，我又希望可以推介俾大家啦。咁啊，真系好嘢嚟。咁但系唔系我偏心啊，阿探长，嗯、但系探长真系即系做咗啲好好嘅节目咯。咁、嗯、啊，又可以大家留意一下啦。好啦，翻嚟 讲下啲有兴趣啲啊， 非常有兴趣呢个， 依家有兴趣啦。 讲几年都未试过讲处女膜， 系咯，唔系 P 吓，你讲过 处女膜 六 P， 你讲过咩？ 六 P 讲几 P 讲过， 几 P 未讲六 P 啊嘛， 六 P 十 P 都要讲过， 讲过 系啊，但系处女膜真系未讲过， 系啊。咁处女膜有咩好讲咧？ 吓，咁啊，你讲下有咩好讲咧？ 专家，专家 点样讲咧？其实 嗱 ，OK， 讲下。我惊你讲唔到，我俾你讲，俾你讲， 你讲，你讲，你讲， 点啊？你嚟 唔系啲人咧就话我点啊？我抢麦嗰阵时啦，唉， 唔系好简单讲一个经过啦。咁喺海南，又系海南岛啦，呢一个都唔知乜捻嘢岛嚟嘅。OK， 咁计呢个海系啦，非常即系 海天盛宴之后， 系啦，海天盛宴之后，即系非常淫亵嘅一个岛嚟嘅。海南岛其实系一个咁啊，又另外一单咧，非常之令人啊有遐想嘅新闻又走出嚟啦。咁啊，就喺呢个月八号，咁咧就喺海南岛萬靈寺喎，呢、這個寺唔知係咪李嘉誠嘅咧？係啊，萬靈啊嘛、哦、，OK， 百佳寺， 萬靈寺， 萬靈唔係百佳， 萬靈係咪啊？萬靈 Dairy Farm 㗎，係 啊，係啊， 嗰個老偉 記者嚟㗎，嗰個神資料搜集， 我知道一啲你哋唔知道嘅嘢咧，係咪先 ？OK， 咁總之個寺就叫做萬靈啦。咁呢度就唔係賣藥嘅，呢度就好多女啦，啲女好 young 嘅，咁咧 young 到得十三四歲到啦，咁有六個咧六年級嘅小學生。咁咧就跟住咧就失咗踪，咁咧爸爸妈妈报警啦，失咗踪先， okay, okay. 先失踪。 再失蛛， 再失蛛。 OK， 得。 咁然之後咧，就兩日後咧，就揾翻呢班妹妹仔。咁呢班妹其中一個咧就爆響口，咁咧就話咧，佢哋呢兩日咧就去咗唱 K 啦，住喺間酒店度啦，住咗兩日啦。咁啊，邊個去開酒店咧？就有位契爺啦。咁啊，跟住咧就咁啊！啲家長聽完就哇，搞撚錯啊！咁啊報警咯，咁、嗯、報警然之後咧，而家就拉咗嗰兩個人啦。邊個嗰兩個人咧？一個咧就係、是、一間小學嘅校長。咁啊，嗰間小學咧就叫後狼小學嘅，我記得後狼小學。 後咧就係後邊個後咧， 狼咧就係 新郎個狼， 新郎個狼。後狼小學啲名就好撚怪， 犀利 咁然之後咧就但係呢六個小朋友咧就唔喺後狼小學，只有一個喺後狼小學讀嘅啫，就喺另外一間叫做唔知咩萬寧市咩第二小學嗰啲咁樣，嗰啲類似咁嘅名咁啊喺嗰間讀嘅。咁另外一個仁兄咧就係呢個 一個政府單位 房管局工嘅一個工作人員，就姓馮嘅。咁而家就呢兩個人就拉咗啦。咁呢間嘢咧，點解我哋講到咁甩咳咧？因為個古仔根本咧，到我哋而家做緊都砌唔埋 呢個古仔。咩嚟嘅？ 飯博啊，甚多。咁、但係好肯定一樣嘢就係嗰六條女咧就失蹤。 係啦。 跟住然之後咧，個關鍵就係佢哋有冇失蹤咧？係 啦。 咁因為佢哋喺報完，唔係即係揾翻佢翻嚟之後咧。報警咧，咁我哋就即刻馬上咧就呢六個家庭嘅家長就帶自己個女就驗身啦。咁驗身第一個報告出嚟咧，就係話，喂，佢哋有被強姦嘅 破裂嘅 痕跡，同埋處女膜係破裂嘅。好啦，跟住隔咗唔知一兩日咧，咁個公安局咧又叫翻呢六個家庭咧。就去又帶翻個女去，就話要再驗喎、 哦。 咁啊，再驗完之後咧， 翻桌 係啦，翻桌，跟住咁啊，然之後咧就出翻個官方嘅公佈，就係話咧，由呢個海南省嘅公安廳法醫專家同埋萬寧市人民醫院婦產科專家組成嘅法醫鑑定，咁咧就喺五月十三號咧就再次進行咧呢、這個即係檢查啦、就最後證實呢 係冇破裂 四名。四名啊嘅女生嘅處女膜係完整嘅、另外兩名咧而家咧就仲喺度鑑定中咁、樣， 即係修補咗四個，有兩個冇 噶。我想講嗰啲，咁搞撚錯啊！ 嗱，呢個就係大致上發生咗嘅嘢啦。 即係問題咧， 係 其實咧就開頭咧就話涉呢個校長同埋呢個小職員啦、啊，呢個政府單位嘅職員啦、 係 其實係小鐘啊，同埋個校長咧阿陳某啊， 係 咁啊陳某啦，咁呢兩個咧。就可能就話佢哋係呢個強姦 幼女罪去告佢哋嘅。咁你好清楚啦，一个单位职员喺咩背景我唔知啦，但个校长有问题啊嘛。喺国内做得校长呢必定啊 ,99.99% 啦都系共产党员嚟嘅。同唔同意啊？ 喂，好嘢喎、 啊、同唔同意啊？ 唔使同意， 就系 证实咗，因为嗰两个唔止啊，两条友都系共产党员嚟。 掂晒！ 佢首先而家得逮捕咗第一样嘢，嗱未定罪啊，但第一样嘢做咗系咩？就是、开除党籍先，即系同你划清界线。 但系你要记住，共产党员咧系唔、 這個、 可以强奸嘅，冇强奸嘅，咁多年都系噶。 唔系，我想问一问嘢先。 即系共产党党员顶咗系。嫖娼啫，嫖宿啫嘛，好啦，咁话你告个曾经嘅共产党员嘅，嫖咩呢个强奸幼女，屌你老豆把个唔得， 唔系我想问翻阿牛先，喺强奸嗰件事暂且过一段时间，一阵先至你再补充。但系问一问嘅系，内地有冇啲法例嘅，就系话要几多年龄唔可以同一啲女仔发生性行为，如果唔系并视为强奸嘅？ 点样讲咧？其实有几条罪嘅，有个嫖宿幼女罪啦。 几多岁？ 幼女就好似系十四周岁， 好似系十四，唔系好记得啦。嗰、那个我以前有讲过 嘅，十四周岁有啦。 OK， 系啦。咁其实咧，每一次咧，校长强奸完人啦，吓、啊，开头都系嫖宿，呢个系强奸幼女啊。但系会改嘅，因为点解咧？哇，强奸真系唔得，大佬，共产党员，冚家铲。喂，咁你会叫做嫖宿幼女罪、？OK， 喂，嫖宿幼女都唔捻得，嫖宿幼女罪系重，好捻重噶嘛？呢个惩罚就叫嫖宿妇女罪。一嫖宿妇女罪就完全唔同啦。嗱，好简单，我强奸幼女唔讲得啦，我嫖宿幼女咧，嗰个罪行咧就几大，起码都有十年、七年至八年嘅。但我嫖宿妇女咧。就輕好多啦！嫖宿婦女係乜撚嘢啊？你叫雞咋嘛？叫雞係乜撚嘢啊？嗱，叫雞呢 叫雞咪好似你咁上中央台咯？ 又唔係？ 咁而家呢忍咗好耐啦， 出名㗎！ 咁而家呢個校長都上中央台啦， 係 OK。 咁咧呢個係道德問題咋嘛？ 係 嫖宿係道德問題。 喂，但係呢單嘢 社會問題，而且唔係法律問題喎。 呢單嘢咬唔正㗎喎、啊，因為嗰六個係小學六年班生，你點咬都咬唔到佢變婦女㗎，大佬。 唔好意思， 係咪先？ 唔好意思，你真係冇聽我圍住個撥啦。 係 啊，我有一集咧就係講一個校長強姦 完 嗰條女，嗰條女跟住咧可能係嫖係強姦幼女，最後係變成嫖宿婦女。 點變咧？點變咧？就係、是、個過程裏邊 有金錢交易。50蚊，嗰、那个 唔系呢个佢而家喂呢、這个有1000银添，有金钱交易啊， 系啊， 个校长呢单万宁市呢单嘢，个校长都俾1000银， 系啊， 但个问题系嗰 真系幼女嚟噶， 幼女嚟噶嘛，真系六年班生嗱，你可能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听下先，你可能喺围住个拨讲嗰单嘢，系个校长就强过。中学生啫，咁你有得噏啊？你睇呢个系 都系幼女， 六年班、啊，点？ 你记住 系 幼女，即系女啦、啊，吓、啊、女即系妇女啦、啊，佢系唔系都女仔嚟噶嘛？所以佢扭到呢个、啊， 即 系 妇女就冇界定年龄， 系啦、啊，冇界定年龄。 咁如果咁讲呢单嘢，佢都咬得到噶、 啊，咬得到噶。 佢而家咪又系叫做即系嫖妓咯、 啊，系咯、啊，佢嫖妓啫嘛， 系。 是道德问题嚟啫， 咁佢完成晒所有嫖妓嘅过程添， 系啊， 佢仲带埋佢嚟唱 K， 即系同你一样， 同你都差唔多，你差唔多。喂，今日嗱，开头就话，开头就话冇强奸， 系， 身边有条视频咧，就话。 断正啦，嗰条 断正啊！跟住咧，其实你话、啊、有人话过咧，系嗰啲女童主动开房噶嘛？ 系， 即系第一单嘢新闻出咗之后咧，跟住生日之后咧，就再话呢啲女童系主动开房， 但系嗰个否定咗啦， 因为 有视频影到个校长开两间房啊嘛， 个校长开咗房， 系啊， 而之后嗰个小职员啦，即系阿小钟啊，带啲女上去啊嘛，嗰六件女上去嘛，喂，咁讲完啦， 吓， 咁呢个已经唔系强奸啦，系乜嘢咧？梗系援助交际啦， 喂， 你系援交嚟啦？点解？学生啊嘛，学生做咪援交？未讲完，你听我先。系通常援交系点咧？系个老细开间房先啊嘛，跟住有个中介带啲女上去啊嘛，嗰个小钟话明小钟咯，仲唔系中介？佢先中介带女上去，咁啊完全符合咗呢个叫啊呢、這个援助交际个过程咯。 我觉得个校长咧。 是应该要听这一集北上频道的，然后梗系 call 你，找你做辩护律师，真系咧一定打啦， 打得啦，系啦，即系喺我嚟讲，真系完全援助交际嚟嘅噃，学生。通常嚟睇，大家睇 AV 咁啊，大家去日本知道援助交際通常係咩啊？學生啊嘛，中中中又中，係啦，跟住你上開房先，咪你咪援交個老細咯，又中，跟住有個小中，即係個小中帶女上去噶嘛，那個中介嚟噶， 中中 係啊，冇錯，大佬佢點會唔係援助交際？你強咩奸啫？ 唔係，我想 個問題就係一樣嘢啊嘛，佢好就係阿的真係犀利啊， 嚇 驗咗。个处女膜嗰度，啊，你知啦，证明我哋国内嘅修补技术，唔系真系冇乜捻嘢，都系掂嘅。嗱，呢个值得鼓励啊！ 我想先跳翻头先你讲个，我系想呼应你噶，我唔系想驳你啊，你俾个位我入先得噶。我就系觉得内地咧嗰个强奸嘅定义咧系含糊得好紧嘅。我哋以前讲过几单嘢都系，嗰几单嘢咧，我哋到最后结论都唔系强奸嚟，呢一单都唔系强奸， 嫖宿妇女啫嘛， 唔系因为有金钱交易噶嘛，系咪先？即系你嗰个，如果喺香港其实就系衰十一，好简单嘅啫嘛。喂，冇强奸噶，你见到佢嗰啲女又玩得好开心啊，又有收钱啊，仲有就系有啲口供嘅就话系嗰几条女叫个校长车佢落海口喎，由万宁车佢哋去海口，好捻远噶，大佬。根本嗰几个根本就系问题少女嚟嘅，系咪先？咁然之后有一个仲叫做契爷嘅，咁你即系好即系。同强奸系 郭美美啲契爷咩啊？ 系咯、 啊，你唔系谂住就系净系契爷咁简单啊？ 咁都话嗰啲契爷又强奸郭美美啊？ 系咯， 唔系啊？ 系咯， 哇！成架玛莎拉蒂嚟强奸你，唔系啊嘛？ 仲俾咁多钱你喺澳门赌？ 系啊，即系好捻好捻混淆啊！所以我想讲，喂，强奸个定义咧，即系乱嚟嘅。呢单嘢又系唔系一单强奸嚟嘅？你最多就话嗰两条麻甩佬就衰十一咯。 唔系，系援助交际， 援助交际咯。 社会问题，你嫖宿啊嘛？ 系啊。 你嫖宿就係社會問題㗎啦， 係啊， 係咪先？咁咪你唔係咁我點算咧？ 唔係，其中有條女都話啦，佢話我唔止，喂，佢另外同嗰、那個房管局嗰條友仔咧，佢話有條女同佢講，即係嗰六條女咧就有兩個契爺㗎，有一條女咧就係校長嘅契爺，有一條女咧就係房管局嗰條友嘅契爺。咁咧佢就嗰個房管局嗰個咧嗰條女就話，佢話我唔止一次同阿契爺去開房㗎啦，搞過好撚多次啦，跟住我成日都帶啲同學仔去同佢一齊搞㗎啦，咁嗰、 啊、 個梗唔係強姦啦，大佬，嗰啲女根本完全係自愿㗎嘛， 所以 嗱，我咁我亦都明白啦。点解嗰两个修补唔到嘅原因 啊？ 唔系呢个就第二样荒谬啦！你要捉人强奸，点会验处女膜嘅啫？ 验系冇精液啊？ 有冇处女膜同我今次同佢有冇发生性行为系无两件事嚟噶嘛？ 踩单车都会咯， 系咯，即系咁嘅意思，即系话踩咗单车又会，系咪先？或者佢上个月失猪又关我卵事啊？梗系验精子噶嘛？但系你好鬼个人睇大陆啲新闻啊？喂，证明嗰条女系咪强奸？成家佢啲屋企，無論佢屋企啲家人啊、傳媒啊，全部都覺得應該係要驗處女膜嘅，即係 佢哋角度咧就 聞所未聞啊！簡直 知道一樣嘢喺屋企嘅角度嚟講，假如個女仔係清白之身，冇俾人破嘅話，大家都會意識到你。个女冇俾人奸， 即系佢个女咧，未到结婚嗰日咧，都唔会俾人，都唔会， 都系处女， 都系处女膜嚟噶嘛，都系处女膜噶嘛。 即系简单嚟讲，即系话，如果你唔系处女嘅话，处女俾人强奸，黐线， 系啦，系啦，都系一破咗嘅时候，你俾人强奸。 喂，即系我哋真系搵次俾搵，唔系搵阿牛表演下点样强奸处女，强奸完个处女膜仲喺度噶， 收到啦。 个问题系咧，如果踩单车。处女膜烂咗嘅话，咁系咪即系代表架单车 强奸个？ 系啊，架单车好捻大镬啊！ 起码要运十年八年啊， 打埋打啊， 打架单车 系咯，系咯，真系好捻奇， 好捻烂咁咪得咯，架单车。 唔系，同埋呢样嘢都嗱，呢度嘢亦都唔系呢件事咧。其实你又其实亦都可以反映一样嘢嘅，即系你发觉而家大陆咧，你觉唔觉得咧啲即系啲男士们啊，或者啲成功人士啊，对于校长呢啲咁样中产人士咧，即系咧出嚟玩咧， 嗰啲花款咧越嚟越多啊！嗱，佢唔會玩唔起嘅，係咪先？咁但係佢中意玩翻啲就近嗰啲學生啊，即係尋求刺激啊！ 最緊要處女啫， 即係花款係多咗好多啊！譬如最近我見到咧，你知唔知其實咧成個大陸咧又多咗一樣新玩意？我唔知你有冇玩過，我冇玩過，我冇玩過。 點解你咁清楚？ 啲 SPA 你知唔知？我都係聽人講 咩 SPA？ 你啲 SPA 而家唔係做美容噶嘛？ 屌！ 唔係啊，但係有新玩意喎、啊。 例如咧， 可唔可以一路同你分享下？ 分享梗係試過啦。 玩果凍喎、啊，你有冇玩過？啊，有料，即係玩過啦又。 我想話你講，我智南俱樂部咧一年前講過。 係咪？唔係話？ 係啊，玩果凍啊。嗰種喺深圳有啦。 係 嚇、啊，幫你吹啊嘛，果凍。 咁但係嗰啲果凍會唔會食咗佢嘅咧？ 誒冇，佢拎翻出嚟。 我有另一個問題，我有另一個問題， 係 個果凍會唔會 reuse 嘅咧？ 拖喺你面前 咁 威㗎， 使啊嘛？ 喂，嗰陣唔係同你做威喎， 我你問埋呢啲呢啲問題， 我就係想問用 比較重白痴啫。 我就係想問用啲咩果咯？你想食？ 唔係嗰啲好似啫喱咁樣嗰啲啊？ 我知 果凍 好藥， 你中意咩味都有士多啤梨味啊？嗰啲味都有 ，OK 喎。 係啊，我問過咯。我問嗰個問題咧係有。是有 深度嘅， 深度嘅，因為食咗唔食咗好緊，唔係你唔食，唔係唔，如果唔食咧，我放心啲，即係我對誒 果凍呢樣嘢， 性工作者咧，我覺得佢哋嘅生命咧都仲受到啲保障。 Okay. 即係如果你玩到要個性工作者食埋個果凍，喂，佢 舉藥， 佢除咗有性病嘅風險， 生命危險， 有問題食品嘅風險啊嘛，屌你嗰啲好撚多化學嘢噶嘛，你一日喂一日食五劑咧，一個月都食。150劑啦，唔係一個月一日真係唔止五劑啊！ 呢啲嘢係長期食， 好快死啊！ 長期食成日食死啊嘛，啱曬， 唔係俾嫖客屌死啊，係食嗰啲果度食死啊嘛，大佬係咪先？ 咁你可以試下好平嘅， 食我都安心啲嚇。 OK 兩唔知兩三嚿水啫嘛， 我唔會做呢啲嘢 嘅，我而家都冇做噶啦， 係真係 我殺實子噶嘛， 慘嘅， 係咯，所以我哋講完呢個破裂性完整噶啦 嚇， 唔知咩 㗎？破裂性完整即係咩嚟㗎？你解釋下。 咪嗰塊似女木 哦， 破裂性而家 再完整翻， 系啦，再完整翻啦，咁样咁。 咁但系其实佢噏嘅啫，佢冇同佢补过啊。即系而家你咁样，党话有就 系 有噶啦。 系啊， 系啊， 佢话有两块都得噶，基本上。 佢话你完整就完整，佢话你唔完整都要完整。 嗱，你讲住先，我真系要揾一条揾一。 唔系我又会嗱，即系嗱，虽然 不如咁啦，我讲一讲央视5月14日嘅权威发布啦，好冇？ 好啊， 但海南万宁市六。咁啊！你講。海南万宁市六名小學女生帶到酒店開房，市人民醫檢查，處女膜均完整。OK， 校長及政府人員未強姦。新華網5月15日就喺度話嘅，五名女生同家長帶領下再檢查。處女膜均破裂，萬寧市稱一切以公安鑑定為準。啊，真係 犀利哦！ 受害者家長爆料， 係 昨晚萬寧市兩位副市長同10名政府職員啊， 係啦，冇錯，呢個要講啊。約 見受害者父母， 係啊， 領導肇慶， 根本呢單嘢咧，就又係咁老撚土嘅。最初私了啦，又有成個私了兩個字講嚟， 最撲街係咩？ 私了唔到，因為而家又係 領導肇慶， 係 得大佬，不要接觸媒體，這種事鬧大了，對誰都沒有好處。 係啊， 隨後並提出意思咁講啦，私了。咁受害者家長咧，就目前咧就覺得佢自己壓力太大啊，好似黃鴨咁啊，壓力太大。今天咧。今次係幾時唔知啦，受害者嘅家屬呢帶明5名受害嘅女生去海口，想做重新鑑定。但係呢就大兩鑊啦，所有醫院都拒絕去做呢個鑑定。 嗯。 咁就而且萬寧市政府呢亦都派人去監視啦，阻攔佢嚟 嘅。 咁講完啦。 喂兩樣嘢，首先第一樣嘢佢第一次檢驗嘅時候就完整嘛。 第一次檢驗係唔 完 整 嘛。跟住公安唔係公安係咪公安。就再檢一次就完整嘛。跟住之後就家長帶就發覺唔完整。其實兩件事呢係冇矛盾嘅。因為 始終都唔完整。 佢用乜嘢去檢驗呢，你明白嗎？即係檢驗完之後 咁做， 我 就系啦，即系第一样嘢，系 我前度啱啱 就检穿咗， 可能要 系啦， 内镜啊， 系啦， 内窥镜， 系啦， 内窥镜， 食咗食咗嘢死，搵人食咗嘢死猫佢啦， 就系人民医院强奸， 系 个内窥镜强奸咗， 系啦 ，OK， 同等同个啱啱阿夏泽特讲个单车一样， 第二样嘢 告鸠单车，而家告鸠个内窥镜啫。 第二样嘢，虽然呢件事咧就系国际上其实都仲系好少，就系话男人俾人强奸嘛，其实有啲地方系曾经告过噶嘛。 系啊， 咁我就谂啦，如果女嘅俾人强奸系验处女膜，咁男嘅强奸系验啲咩咧？ 冇问题喎、 啊，所以咪几好多镬咧，强奸 牛都答到， 答咗， 所以咪冇男人被强奸，俾人强奸咯。我都唔知几想。OK， 唔系嗱你讲翻上个礼拜嗰单嘢啊，跟进少少啊，你想讲咩啊？ 我想讲一样嘢，其实咧， 你 有唔系黐线啊？你食屎啊？你系 食屎啊？食屎！外国嚟噶你， 我嗌你食屎都冇我嗌其他人。 喂，快啲，时间宝贵。 另外一样嘢嘅就系、是。其实喺呢个阿 CY689 呢咪讲嘅咪话四川呢咪有地震嗰陣时候呢咪有捐钱上去，佢哋可以监控嗰啲钱嘅嗰啲运作啊嗰啲嘢嘅，即係佢可以干预呢一样嘢啦香港。咁其实嗰啲家长有冇諗过落嚟香港叫阿秃鹰帮佢查呢？ 冇人答到你呢啲， 查到咯， 有咩关有咩关系咧？呢单嘢 查翻上去啊嘛， 呢单嘢海南噶嘛，唔系四川 嘅， 系嘛？ 咁劲，而家嗰啲差佬 去海南系咪先？ 捐咗一亿大晒噶啦，大佬，本来喂佢排除万难咁捐咗一亿， 你点知呢啲新闻系真定假？可能呢啲新闻不断 要装作嗰啲寻求真相。 你点知啫？呢单新闻可能 俾个机会， 佢可能加埋 香港警察去到做。 可能另外一個角度嚟㗎，佢係加埋譬如話配合返去上次嗰啲海天盛宴咁樣，佢根本就係長遠一路出呢啲新聞，係將海南島打造成一個咩 ?Sex and the City 啊嘛。 唔 係你打你唔好阻住。 喂大佬，個經濟發展嚟㗎。 所以我嚟講已經係嘥時間。 快啲講完呢個仲要講。 我想跟進返呢，仲有呢上個禮拜仲有呢嗰個跳樓啊袁利亞嗰個啦。我最近成個禮拜又收到好多啲短信就咁樣講㗎。佢話最新消息 有 袁利亞個最新消息啊， 唔係話 啊，袁利亞個男朋友咧就被調查了，即係佢個男朋友未俾人拉咗， 被調了啦。 咁啊，據說啊，佢係將性病傳俾阿袁利亞，導致袁心理崩潰，也許袁以為自己得了艾滋，這樣選擇了自殺。這個社會真混亂，女孩子一定得小心，不要遇到。不值得爱、不值得付出的男人，如果遇到了，也要学会及时抽身。当家长嘅知道子女嘅情绪有变化呢，亦都咧不要让呢个悲剧发生。我想讲嘅乜嘢呢？你老尾，你即系周围嗱呢段嘢唔知边个传出嚟啦，咁你又传俾我，我传俾你啦 ，OK？ 又唔见你揾啦呢条友，话佢散播谣言，拉鸠佢。你老尾啱你政府听就冇事嘅。是不是上个礼拜传话那个六个人强奸他，你就即刻就说哇几快效率即刻就可以拉。所以呢即係喺大陸 做咧， 點做人咧？ 荒 謬嘅呢個社會簡直係。 咁佢咪答翻你咯？佢就話：你唔想聽咪咪撚睇咯， 係咯。你真係佢講曬嘅，任鳩佢講嘅。你而家咪日你又我你我睇完，好明顯啦，你又係屈佢條仔啫。屌！ 唔係我睇到好多件都係咁，除咗屈佢個家庭之外，又屈佢條仔，兩樣都。 版本係一萬幾千個，即係睇你自己點聽點。 你中咗你就你就賴嘢 嘅。係啊，所以呢個節目真係做唔落去㗎啦。即係接咗佢啦，真係。喂，講翻啲 餐廳啊， 講翻嚇，唔係餐廳啊，有後咁啊，下個禮拜啦。唔係嗱，講下咧，講翻啲正經嘢啦，又係關於我哋北上頻道嗰個打上前嗰度啦。有兩件事，第一件事，迪哥 咩啊？ 繼續好多人捐唔到錢內個打上前嗰度啊！ 咗佢啦，個電台 收逼嗱，使唔使讀俾你聽喺 Facebook 好多啊！真係你想翻北上頻道 收到新 唔係，但係有人捐唔到都要 唔係啊？有多400定 唔係？但係有人捐唔到都要處理嘅。 唔係真係有啊！嗱 ，Thomas Lee 嘅留言佢就話北上嘅 PayPal 打上前不能入數，出咩問題？我用 PayPal 支付嘅 Regisin 會費咧就冇問題。PayPal 嘅錯誤信息係目前喺香港嘅 PayPal 帳户只能付款。 此接收方不符合收取款项项嘅资格、哦。跟住有人好多人喎、哦，嗱你睇下，有几个都捐唔到钱、哦，咁咧麻烦你 check check 佢啦，即系唔好喺度嘥呢啲时间。 接揾咗佢嗰台。 系咁，另外咧，我想讲咧就是、关于霞姐嗰度啦，咁咧就先多谢阿 Roy 啦，阿 Roy 呢个礼拜咧就已经上咗去咧就探望霞姐，咁咧就亦都同霞姐见咗面啦，咁佢就话咧首先简单嚟讲啦，霞姐嗰度咧。佢話暫時咧錢銀方面咧，佢嘅壓力係不大嘅，因為總共咧佢都報翻條數，佢就係咧總共咧即係連埋我哋嗰啲嗰邊嚇，咁咧佢已經籌到咧有即係而家目前咧有21万嘅。 哇 ，OK， 咁咪即係 佢個醫療都唔止啦。 嗱，佢嘅癌症嘅情況咧就已經上到腦啦，咁咧就已經即係祝佢家人天上啦，咁、跟住呢就佢就同阿 Roy 讲啦，即係佢话呢就嚟緊其实佢最担心呢其实都係个女啦，即係譬如话佢嘅意思就係话即係当佢唔喺度嘅时候咁佢个女嘅事情啦，咁但目前嘅情况呢係 ok 嘅，咁我读一读阿 Roy 啦，佢俾咗我 email 就俾我啦，咁佢就咁讲啦，就话呢佢话初次同阿霞姐就喺越秀区嘅社区中心就见咗面啦，咁佢话呢就里面嘅社工咧，有位叫钟姑娘，就将阿霞姐嘅情况咧就话俾阿 Roy 听啦。咁啊，霞姐咧就已经有乳癌，已经3年，最近癌细胞咧已经上咗脑部。咁啊，丈夫多年前咧亦都离开咗，同埋再婚啦。咁啊，而家留低咗个12岁嘅女啦。咁佢话咧，霞姐嘅希望好简单，就系、是、今日睡觉，明天能张开眼都系睇到女儿，咁咧就心满意足啦。咁啊，亦喺呢3年嚟咧就对抗呢、這个病魔嘅一个好大嘅支持佢一个力。咁佢话因为佢个霞姐个户口咧就唔喺广州啦，只能攞到每个月200几蚊嘅生活金。佢话佢每日咧就要打2次吊针，家咧就住喺7楼，冇电梯，日日如是。咁啊，幸好咧就有啲街坊、社工同埋前夫嘅亲戚帮忙，人间有情啊！广州都咁啊，但医药费咧就唔平，咁啊3年咧就用咗几十万。咁咧佢喺电视嘅报道之下咧，而家咧就筹到有21万。咁啊，但系 筹多嘢20万， 筹而家即系再有21万喺度，咁佢可以用几耐咧就唔知道啦。咁佢霞姐就话佢咧就系、是、佢话咧佢自己咧只系喺越秀区德政中路其中一个冰山一角嘅个案。咁咧就根据阿 Roy 亦都同嗰位社工啊倾过偈，钟小姐。咁啊，钟小姐又话佢喺越秀区咧系一个重灾区，困难户咧有大约有1800户，伤残户咧就有1300户。佢话因为地理嘅问题咧，就好多都系水上人，知识水平啊低，形成咗一个贫穷区咁样啦。咁佢话咧，而社工嘅人手咧系极低嘅，佢话好多后生咧都唔想入行，咁佢话咧钟小姐自己咧就系广州人，有种生于斯长于斯嘅睇法啦，所以咧先继续咧即系做落去啦。咁佢话咧，而社工嘅平均比例啊喺越秀区，你估系几多啊？真系 10个一个冇。 佢话一比几多咧？ 我估啊，5000啦， 10万。 唔系啊， 系啊，佢话呢个就喺越秀区嘅比例啦。咁啊，钟小姐就当初咧，佢都唔系跟开阿霞姐嘅，但霞姐咧嗰个男社工咧都做到意兴阑珊就唔做啦。咁所以咧，钟小姐见到咁惨，所以就主动去跟啦。咁啊，初咧都因为霞姐系广西嘅户籍，官方咧就叫佢唔好搞咁多嘢。但系经过传媒嘅报道，钟小姐咧又俾人闹啊！点解闹咩咧？就系点解你报道唔捻讲我名啊？即系比如话冇面啊，嘅几捻惨咧？你喺大陆做嘢，咁啊而家就好多啲官方咧就经常打电话烦捻住阿霞姐，咁啊呢件事令到钟小姐觉得传媒真系好重要，咁佢所以钟小姐好希望香港嘅传媒。即系包括我哋啦，讲多啲大低下阶层嘅事啊，所以你话系咪几卵正咧？ 冇错， 系啊， 所以要继续做， 所以要继续做啦。 即系如果有啲网友 冇呢啲动力，即系下礼拜就唔捻做啦。 但系有啲网友捐钱，你自己谂啦，真系。你做紧啲乜捻嘢，你自己知啦。 系 捐钱又话 咁啊，仲有的啦。你再唔捻搞翻户口，你真系唔知做乜嘢啊？ 收咗， 唔好俾人有藉口唔捐钱啊！ 冇错啦。咁我再继续讲讲啦，就系咧喺北上频道 Face。 Facebook 入面，你去 Files 嗰度，你就揾得翻捐款嘅户口啦、嗯。一個就係 Regis 先嘅打上前嗰個啦，另外一個咧就係阿霞姐嗰個內地嘅户口、嗯，我已經修正好曬噶啦。咁所以兩邊你哋中意捐邊個都得，總之錢到到阿霞姐手就得噶啦， 得噶啦， 唔好捐俾嗰啲咩官員啊，大佬嗰啲，佢頭先提嗰啲官員啊，就撲街嗰啲真係，係啊，好啦，正咁啊大致上係咁啦，咁、嗯啊、今日又唔夠時間就講呢、這個中國人去外國食嘢嗰單嘢啦，咁、啊、我哋可以留返下次 啦。 咁啊，跟住嚟緊啦，又係啦，上個禮拜我哋出咗貨車司機係嘛， 係、嗯、今 個禮拜就有老屎忽喎、啊啊啊啊，一年前做緊呢個節目嘅時候，冇乜人知道老屎忽係邊個嚟嘅 ，OK？ 咁但係今時今日， 我就 家傳户曉， 係、哎、okay, 我哋就叫藍絲㗎嘛， 唔使解釋㗎啦， 而家就叫老屎忽咯， 所以我哋要修正翻啦，藍絲 就係、是。 就系老屎忽 啦， 英文名就叫 Eugene， 老屎忽，英文名叫老屎忽。 咁我哋咧就多谢 Eugene 噶，唔好玩佢啦，帮我哋做咗一个好精彩嘅访问。咁佢都系一个700万人嘅香港人嘅写照嚟噶嘛，系咪？咁所以咧第三、第四节就有呢个烟花消逝15年。老屎忽要先訪問啦，咁我哋就 政見篇 係啦，咁我哋就聽隻歌仔啦，繼續係 Ross Stewart 嘅歌仔啦，咁呢隻咧就係、是、隻 Ross Stewart 嘅舊歌嚟嘅，咁啊留翻第三、第四節咧，我先再繼續擺翻 Ross Stewart 嘅新歌，咁呢隻歌咧就係、是、一個好精彩嘅一個演唱會嘅版本啦，咁啊實在太多即係 Ross Stewart 嘅名曲啦，咁但係我諗呢隻歌真係冇乜人係唔鍾意嘅。Have I told you lately？ 咁呢個呢係一個喺瑞士巴素爾嘅一個現場嘅音樂會嘅版本，好精彩。咁啊聽完之後呢，我哋返嚟就聽下 Eugene 啊。Eugene 老爺。 Told you lately that I love you. Have I told you there's no one else above you? You fill my heart with gladness, take away all my sadness. He is my trouble, that's what you do.Ah, the sun and all its morning glory. Go meet the day with hope and comfort too. You fill my days with laughter. You make everyone better. He is my trouble, that's what you do.There's a love that's divine, and it's yours and it's mine, like the sun. Oh yeah. And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 should give thanks and pray to the one, ooh, to the one. Shannon Jacoby, please, on the violin. Don Kilpatrick.There's a love that's divine, and it's yours and it's mine, That's what you do.